這個節目呢就是真是馬後放炮、啊、馬後炮兩個解釋的，一個就是咦、你馬後炮的不是有了賽果之後你才去說話，那誰都懂得說馬後炮，但這個馬後炮就是馬可以是馬後開炮的，那開炮是對什麼人呢？香港其實除了特區政府呢最有錢的就是馬會的了，知不知道？但馬特區政府不受約制，但起碼有班議員呱呱吵嘛，是不是？有些傳媒嘛，馬會是完全不受監察的，知不知道？他現在有多少錢你知不知道？不知道。咁馬後炮呢個節目，咁當然我哋都會揀一啲場次，咁同大家即係分析一下啦，係咪？咁我有兩個拍檔喺度，咁佢哋係專家，咁我係插科打韻嘅啫，係咪？咁我都會講下嘅。 My Radio 全新賽馬節目《馬後炮》，逢星期五晚上九點。 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And I heard Jade or somebody who was talking about free sex. I think we have confirmed that this is a true case. So I'm so sad for these young girls who have been misled into offering free sex. And I think this is the time that we should lower the temperature of the community rather than continue to incite anger and emotions. Well, you said there was evidence. There is evidence. That is the child, the daughter,of a friend's friend. That's second-hand knowledge, but it's direct. It's real, okay? I think it's just nonsensical to see people crying, kneeling on the floor, claiming that six lives had been killed, you know, at the Prince Edward Station. Well, this is all acting. And yet, the whole purpose, I suspect, is to incite anger.And to encourage more people to come out to sustain the momentum of the so-called revolution. 第二節， 嗱，你賤人何其多，又唔少你一個羅范照分。不過你呢種咁嘅講法咧，作為一個行政會議嘅成員，係政府嘅權力核心，屌你老母，你冇證冇據，道聽途說，係咪？跟住你就話有證據，咁但係我唔講得，我屌你乜啫？即係冇證據咧，係咪？如果你有證據，有真人真事，係嘛？行出嚟講，係嘛？咁都話啊，係咪？屌你啦！你真係呢啲賤人真係，係嘛？喂，即係我對女性就好尊重嘅，係咪？但係香港屌你啦！呢啲咁啊，即係有權力嗰啲賤人，好多都係女人嚟嘅喎。 何其多， 係嘛？屌你乜梁愛詩、譚慧珠，係嘛？ 袁秋。 袁秋、 老鼠芬， 你数下啦，屌你啦，咩真系？喂，呢个仲贱？喂，我同佢好熟噶，我话俾你听，五司十四局佢嚟翳我，唔好搞啊！我话你嘥气啦，我赢紧嘅，我同佢咁讲啊，系嘛？即系呢啲人，即系可以贱到咁样，系嘛？讲自己讲都自己屌你啦，咁你唉，真系。好好笑啊！跟住咪而家俾人屌都洗佢板啦，系咪？即系咪铺佢屌你俾阿阿爸揽捻到实嗰个样啦，系咪？ 原来提供 service 嗰个佢嚟嘅， 即系你话即系香港系嘛？屌你啦！冇呢啲人唔死，香港边有运行啊？你话俾我听。喂，佢而家有权噶，佢系有权有势嘅人嚟噶，系咪啊？佢唔係屌你咩踎喺深水埗嗰啲阿伯喺度鳩噏，係咪？ 維園阿伯， 唔使負責任。屌你諗，你仲喺電台接受訪問講呢啲嘢， 英文講出嚟， 好似第一個即係將呢個整變成新聞嗰個咧，就係零一嘅。嗱，我而家奉勸大家，你即係我 Facebook 啊，嗱，有份管理我 Facebook 嘅朋友注意，有零一嘅，你幫我駁鳩曬佢 ，OK？ 邊撚個 share 零一嘅嚇？就算是我 fan list 里面的人帮我拼了他 ,ok? 零一这一张是冚家产共产党外围的媒体来的，我是被人维稳的。于品海啊，岑建芬啊。现在这个是一个大是大非的时候，没得谈的了，大佬，我告诉你，是吧？ 在这个时候真的要敌我分明的，冇卵嘢，冇灰色地带噶，而家话俾你听系咪啊？屌你老尾，呢班唔家产真系，系咪先？即系好似罗范超芬，你有权啊嘛，你啲有权有势嘅人嚟噶嘛，你话无权无势系嘛？咁啊冇得讲啦，你又唔系官咁啊冇得讲啦，你有权有势噶嘛？你讲乜卵嘢啊你？唔卵怕绝子绝孙嘅咩你？咁啊？確認喎，佢 confirm 喎，屌你冇啲咁，你都個 要 你出問佢點 confirm 咧？點 confirm 咧？嚇點 confirm 咧？屌你真係講呢啲真係，唉，事主嘅朋友係朋友朋友朋友嘅朋友個女，屌你咁真係係嘛？即係咁都噏得出？喂，仲有你作為一個行政會議嘅成員，如果你講嘅係事實有證據。那個女仔十四歲，呢、這個就係屌你咩？同佢發生性行為嗰個勇士咧，就係十一個嚟嘅。你老母，你應該要舉報佢，你應該報差館羅范超翻，屌你老母，知唔知啊？你行政會議成員嚟噶，你係官嚟噶，你知道有人犯法，屌你老母，你唔報差館？ 係啊， 係咪啊？喂，嗰個十四歲係要報差館嘅你。如果你羅范超翻去報差館咧，點解你要報差館啊？與未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為，十一個字，屌你老母！湯家驊最撚清楚噶啦，呢十一個字，佢做律師，屌你老尾真係， 唔識問啊，唔識就問湯家驊， 唔識就問湯家驊，喂，係犯法噶 ，OK？你知道有個十四歲嘅少女獻身俾個勇士，係嘛？咁你系咪应该去报差馆啊？你睇到有人犯法、啊，你有证据、啊，你确认、啊，系咪啊？你咪应该报差馆啊？八婆，屌你老母贱閪嚟噶呢啲系，你老母真系冚家产真系，死全家你！所以咧，我奉劝你真系报差馆。你唔捻报差馆咧，你就冚家产嚟嘅。OK， 你是行政会议成员，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嘅权力核心。所以你林郑月娥唔落台，又唔改组行会，呢一班咁嘅狗屎垃圾。我都不是今日讲梁振英时代的行会又是狗屎垃圾，你林郑月娥现在这个行政会议又是狗屎垃圾，是吗？这个余黎清平被他委任入去做这个监警警监会的成员，你还要日日走出来讲嘢，话差佬不会打人，屌你老味真系，咁你做监警会做警监会的成员，咁你话监警会的成员系咪好嬲笑啊？你话系吗？边一个信你啊？四项行动。屌你咪食屎啦！你去贼婆不死，香港不生，都系嗰句。所以我真系建议习近平，你都已经系皇帝，你可以赐死，系嘛？为香港人做件好事，真系不知所谓，系嘛？即是你而家咁样讲话有年轻女子被误导向示威者消呢个示威者提供免费性服务，咁你又确认系朋友 嘅朋友 个女，咁我就奉劝你，你作为一个行会成员，你冚家产你要报差馆，你唔报你系贱人中嘅贱人，你全家死绝，屌你老尾真系，阿 Fanny 姐 ，OK。你十四岁嗰时候，我唔知道你有冇咁样啦，系嘛？你浪尾啫你，即系我真系戥你老公头痕。我话俾你听啊，我就唔系好捻中意人身攻击嘅，但我人身攻击好捻犀利嘅，可以系话俾你听，即系贱到咁样，系嘛？咁你好啦，你作为一个行会成员，你喺个电台。節目裏面接受訪問講呢啲嘢，咁你目的何在？目的你要抹黑呢啲示威者啫嘛，係嘛？有撚用咩？你殺撚曬佢點咪得咯？ 你有吉士你咪杀捻晒佢哋得唔得？做呢啲咁嘅小动作做咩咧？即系你唔肯够胆啦嘛，啱唔啱啊？宣布喂，你有权噶 戒严， 屌你咪戒严，用紧急条例系嘛？你有呢个权噶系嘛？因为呢一个紧急条例系要由呢个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去根据呢个紧急条例嚟立法系嘛？你有呢个权噶，你唔肯做你冚家铲嚟嘅，你系。屌你妈！对于呢啲咁嘅贱人，使乜捻嘢客气啊？老实讲，系咪？你快啲啲去报差馆添啊！见到有未成年少女，屌你咩？系咪？ 唔好讲话行政会议成员啦，你普通嘅公一个市民都尽公民责任都要报警啦。 唔系噶，你好简单啫嘛，你有好多即系吓。呢種即係中學生又好，咁嘅年紀嚇，即係唔覺意啊，咁成日都有發生噶啦。咁佢有啲父母真係報差館噶， 係啊， 係咪？ 係啊， 屌你啦，真係佢真心相愛嘅喎，咁點啊？報差館咯，咁因為法例係咁啊嘛，大佬係咪啊？你十六歲以下就係犯咗呢條噶啦，係嘛？即係如果你同佢發生性行為嗰個女仔係十六歲以下嘅 under 十六歲嘅就 衰十一， 就衰十一噶啦嘛。屌你问下汤家华啦，一行会成员，屌你老母坐喺隔篱，屌你老母閪，礼拜二开会嘅时候问下汤家华啦， 听日就开会啊， 礼拜二听日开会，罗范招芬问汤家华乜捻嘢叫以未成年少女发生性行为，啊边条法例？我要报差馆，因为我有证据，朋友嘅朋友个女，屌你老母真系，最好就问汤家华。因为他是资深大律师，他一定答到你的嘛。 是啊，乜都识系嘛？ 又乜捻都识系嘛？又有人话做佢做过，我唔捻知系唔系系嘛？屌你系咪真系？有人话佢做过噶，有人访问佢，问佢你知唔知咩叫杀一哥啊？咁问过佢噶，屌你老味，佢又唔知喎，咩叫衰十一？佢唔知喎，初初话咁嬲尾翻去一查，梗系知啦。屌你，佢点会唔知啫？屌你老味，真系。系嘛？佢梗系知啦，系嘛？点会唔知啫？ 唔知道就枉为大状， 枉为大状啦。嗱，即系而家讲起阿十一哥，咁、你罗范招芬，点解同佢礼拜二听日开会啊行会？你问下佢，我知道有件咁嘅事，我系咪应该报差馆咧？系嘛？屌你老尾閪啫，冚家铲扑街死全家啦！屌你老母呢啲祸言，呢啲子女噶啦，后人噶啦，系咪啊？只有啲人话祸不及妻儿，你屌你老母作恶多端，屌你老母你嗰啲仔女，屌你咪日日喺度见到个老母咁卵样，真系哇，真系系嘛，抬唔卵起头做人噶啦！我话俾你听，屌你老尾真系不卵知所谓，系嘛？噏呢啲嘢好巴闭咩？系咪啊？代表咩啊？系嘛？扭转民意啊！你真系食错药，瞓醒未咧？阿罗范，休息一阵。